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聂卫平、齐胜好不容易来一趟，而且今天还精神好，没打瞌睡，所以不能放您走。嗯，因为啊，这事儿现在万众关心呢， 太关心了。哎， 我看就是说，这事儿有时候这人类是觉得挫败、失落还是希望？你看那个高晓松，也是个围棋爱好者，在微博上发了点慨叹。然后呢，你们围棋行里一个人呢就不服，就跟他辩，就是说啊，说你。这就像是什么呢？这个练武术的，那你说练功夫的后来有了枪，那难道说练武术的就没有意义了吗？他这么来比方，就说你们这个围棋的国手碰见这个 master 碰见 AlphaGo 的这种感受，因为大家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你忙活了一辈子，到最后被人打60-0， 对，60-0， 太吓人，这个 就说这个对你们这干这行的人来说是个事，我想对我们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吧？ 对，就是应该是受到震撼，非常震撼的一种，由于这个失败，就对我们有一种震撼的教育，就是人过去有一句话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哎，这个是没完全正确。你自以为好像自个儿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我曾经当时一直都有，在我这个年轻时候状态最好的时候，我自认为就是我只要没睡着，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天下无敌。 哎， 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想法。 不行，再吸点氧，就更无敌。 但是从那个看见 Master 这之后，看见 AlphaGo 之后，我发现这个太幼稚了，这想法 蔫了。 这个想法肯定是不正确。 服了是吗？服， 对，就咱们常说俺服了优。他确实厉害。 对， 这他的厉害是超常的。我刚才感觉到，就是我们中国啊，也有人工智能的，对，也研发过，也有，日本也有。都研发出也挺厉害的，但是他们的水平都远远不如这个 AlphaGo， 远远不如 AlphaGo。像日本的前不久和日本的一个著名的棋手叫赵志勋，他们下了个3局2胜，就是去年大约是年底下了3局2胜，就赵志勋2-1赢了那个日本的那个机器， 只能说机器不好。 哎，他的就也就是说，那个机器研发的程序还比不上那个阿尔法狗，他3盘棋的就输了2盘了，这阿尔法狗60盘是全赢，你说这不？ 而且还是分很多选手，这个是所有的选手都上去了， 对， 然后60盘全赢了，这个很可怕。但你刚才那个李世石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他情绪稳定，这句话说错了。他没有情绪， 对， 对不对？他按照人的标准说这机器情绪稳定，我们是有什么有这个利弊得失，荣辱各种问题会考虑，下棋的时候情绪不可能是稳定的。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说 他但是他是以人的标准来说机器，说他情绪稳定，其实他没情绪。 对对对， 这怕的是他没情绪，这情绪多稳定，那是石佛是， 对， 用 石佛一样， 石佛可以算情绪稳定，但是机器就不能用稳定，他没有情绪。你跟一个没有情绪，就我说的，他不考虑输赢，他考虑你的就正确与否，就我这招是对还是错，下面的事儿我不考虑。 咱人顶尖的国手，他这个心理状态做不到这个无欲无求的感觉吗？这种超冷静。 下到顶尖就最好状态最好的，确实也是无欲无求，没有那个，你反正在比赛时特别想赢。老怕就是瞻前顾后，特别怕输的那种，基本上是输。就是状态好，连赢多少盘子，像我那个在擂台上赢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输赢，只要是守住，我这不能输，守住这最后一个这个 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必须守住，就是守这个就是用自个儿的技术守住，不是靠什么去想这个老想那不行，那正常发挥水平，像那时候。所以我那个不光是连赢了那么多盘，而且每盘棋的内容质量都特别好，就是干赢对手，就有点像那个 Master 连赢60盘。 你也有过 Master 的感受？ 就是当时我这享受的比赛，就是你过来，你不管是谁，我都让你回去都输了。而且我赢你啊，不是什么像那种偷偷摸摸、偷鸡摸狗似的赢，都是很光明正大的，就他就 阳谋，不是阴谋。 对对对。 哎， 但所以人跟人下呀，要不说当年咱们就记得这个聂其胜西仰嘛，我后来看那个就是吴清源当年下那个石帆旗， 嗯， 就到最后啊，输赢甚至可以取决于什么呢？就说吴清源晚上能睡着觉， 嗯，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超级脑力劳动要下得非常密集的话，下到后来就失眠了。你但凡一个人，你能晚上能睡着几个小时， 嗯， 第二天你脑子就好使一点。 对对对对，那是当然，那 是吧？ 睡觉是最可怕的。 机器不用睡， 对，它没有这问题就 对啊。 机你睡不着觉，等于那个螺丝扣那秃噜扣了，你一秃噜扣了，你什么都不行。 但是就说您像您讲的这个哈，你说他前半盘，我觉得他下的也没那么好。 对对对。 咱这么说，好比说您跟一个棋力比您高60倍的这么一人， 嗯， 您认为您能说，哎，他也下得不好，你怎么知道他这招就是昏招？你怎么知道大师手里的昏招可能埋伏着后招？ 不不不，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他的进程啊，就是我们那个判断好坏啊，就是你子的位置效率，你的效率不高，我的效率比你好。就你的效率发挥不出来，这自然而然大家都有这个，像我们职业棋手都能还能到这种水准，能判断出形势的好坏。但是呢，你这个说你好呢，是好的有限的，是相对的，不是说是像直接把你吃死了，一块棋吃死，那你直接就让你认输了。他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就是优势很微小。我相信那个谷歌的这个 Master AlphaGo 呢，他都下每一步棋呢，他每一步棋之前对这步棋的判断是什么判断？他们跟我说过，就是他认为这招棋下之后，他这一盘棋有51%的可能能赢。 哦， 他就满足了，就这样。 他也不贪。 哎，他什么时候一到60%的时候，就你就死输飞了，就输了很多了。他。就是说每一招棋他最后对自个儿的评价，为什么要下这招棋，他的评估各个电脑报告他这个汇报出来他这个情况是超过50%他就选用。 啊， 这样。所以我看到一个人写的一个很详尽的文章，很有意思啊，他是说这个阿尔法狗啊是跟人类学下围棋，但是到了这个 master 到了大师级的时候，是让人类跟他学下棋， 嗯， 是他两个思路， 嗯， 所以阿尔法狗是你还有可能赢他，因为他是学你， 嗯， 就是他每一步都学人类的思维，过去的名牌什么他都输入了， 嗯， 但是到了现在这大师级的哈，他把你以前东西抛弃掉，所以就是说让专业棋手看，有的招叫昏招，但是他不昏，他是经过后台计算的。 对呀、啊，所以我说咱们这他改变我们的看标准，比如说他存在不存在，当年咱讲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咱不计较，表面上看来在这个城池我们输了，但是实际毛主席战略运动到大后方、 嗯、 你觉得他有这种大局感吗？ 嗯，应该是有的。他就是阿尔法狗的那个对围棋的理解，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他是可能确实在学人的这次我看了好多番 Masters 啊，下了好多就是飞天之招啊，就是说完全是我们也没见过。刚才我不一直在强调，我不认为他下的那个肯定是好的，但他确实是。 那是不是您还不能理解的呢？因为他那么高。 嗯，因为他那盘棋我看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就在星那个人家占了个星，然后马在那个33.33，这样的下法是肯定没有的。以前他现在就下了，而且他赢了。 那他算不算是为围棋创了一个定式？ 但我认为他就是一种，只有他才能这么下，因为他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我怎么下都能赢你。他那个结果是不好的。 结果是不好的、嗯、 对对对。 哎，所以这里边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没下过他，但是你仍然能够评价他。 嗯， 这个 不就我是给他局部的得失评价他。 你比如说我听这个江祝九先生也讲过一次，他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吴清源，他认为这个阿尔法狗下出了当年吴清源追求的那种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吴清源那个棋讲究叫所谓中和之道，就是每一个子 在整个棋盘上衡量，那都有最大的效益。 那我认为都是人类的评判，机器没这个评判。机器就是第一，刚才说了，它无情感，它只有对错，它连输赢都没有，它没有输赢，输赢是它后来的事儿。它只是说这个刚才这个聂老师一直讲，就是它超过51就是对的，我就走了。 对对对对。 我到 100%， 我按100%下，我到了60%，那你就等死。你 60%已经死多了，不是死一点，死就 没边儿了， 说到非洲去了。 哎，但是您觉得就跟他下有些快乐是不是会失去？就当年我们这外行就一听跟武侠小说似的，比如说您下这武功正术，什么武功正术是宇宙流，什么感觉这个棋形美不美？哎，不光要赢，下的还潇洒漂亮，很多好像人格方面的斗智斗勇这种乐趣。您觉得跟这么一机器下， 那这些乐趣都没了？ 对，对， 他不考虑这些，什么棋形美不美，他棋形不考虑，他就想。就是当时的百分比，他就研究所有的都是按他的百分比下的。 对，那现在你比如说啊，咱们换一个体育运动，比如打球有姿势没？对吧？打乒乓球，因为我过去看过打乒乓球，说这球打的怎么那么难看？但是他把每一板都给你打过来。 对， 如果你今天弄一机器，他不管你姿势，他就是搞死你呗，搞死你就得，对不对？那么机器他不考虑这些。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由人工现在讲人工智能完全要过渡到就是完全是机器智能，就是一旦机器有了思考的时候，那人类真是灭顶之灾。 咱们去一下广告，再来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咱们现在，你知道我现在接触很多这个搞投资的哈，他们都是这样，整个这个热钱呢都说机器人，什么人工智能， 那都晚了，都在日本了。 对，哎，就是说，据说是有一个叫起点呢，还是基点，就像宇宙那个大爆炸的这个点，他们叫基点还是起点，说这个点大概发生在2030几年，到这个时候，他们有个标志，就是说人工智能超过人类的这个智能，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有多少科学性，但是呢，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就人们的想象和恐慌，就是说它将来会发展到什么。过去有一个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在很早的这个工业化的年代他写科幻小说，但是呢西方的科学家受他这个定律影响很深，就比如说第一个定律，机器人不能伤害人，对吧？第二个定律，什么机器人比如说必须保护自己，但是必须在以第一条定律为前提等等，大概有这么三条他的行为准则。但是呢现在呢又有人出来这么一个概念，新的概念，就是说啊，其实有一个定律，就是啊，所有可以用算法描述的行为，人工智能都必将战胜人类。这个事儿就深了，就是说所有能够用算法是计算机科学里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您下这 master， 它不外乎就是各种，就是说围棋的本质，从胜负的角度讲，它是不是一个够复杂的算法，就你只要算得够精密够精算，它是总能定输赢的，对吧？那么你要再推而广之的话，比如说您找个老婆，在你脑子里发生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够复杂的一个算法？你根据很多标准，很多 未来的老婆就是这么找的，就是像一个机器人啊，里头那个很有意思。日本现在都有啊，日本现在就有。你到日本现在去卖手机那儿，它有一个1.2米的一个小白人，这小白人很厉害，它是上市第一天，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经常哑巴，就他不知道你跟他说什么。但是10天以后，忽然发现谁都说不过他。那一开始人都不说，他怎么进步这么快呢？他因为他有120个，在120个门面，对应了这10天来所有客人的说话。你这么多客人跟他说话，你再说很难超出这个范围，就跟下围棋似的。你前面人类下过多少盘，你都要输进去，他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那么他这个机器很快就会应对你各种说话，这还是现在比较初级的。他干嘛呢？他卖手机。他为什么1.2米呢？他说日本科学家啊，人家很贼，说为了让人类有优越感，就是你比他个儿高啊，你这么低着头看呢，你把他设计成2米，他这么低着头看你，你就没优越感了。所以呢他就1.2，你拿一手机一进来，他马上说您这是苹果5吧，你这个机器什么毛病，电不足吧，你每天下午3点钟就没电了吧， 因为他带一充电宝吧，他把所有牌号的手机，他扫一秒钟他就知道你什么问题，你的大概率事件，这个手机最容易出的问题，他来提示你，然后他告诉你你应该换一个什么。 所以您看， 挺可怕。 这个这次您这个下棋，您有这对对这个您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没有，还没有。 聂老师 没有，没有。 聂老师怕什么？是我们怕，我们怕未来的生活。 不是啊、要叫我就会怕。假如说，比如说我干了一辈子这个围棋， 嗯， 我是顶尖世界第一人，嗯、我突然我会感觉到对面是个什么力量，他是个什么力量、 嗯， 比我高出这么多。从古以来，成几千年围棋史上没有过的这么一个水准， 嗯、 甚至是不属于人类能达到的围、 嗯， 但玩的又是一个人的游戏。 嗯嗯。 你会有这种有点 我只觉得很神秘， 嗯， 对，很神秘，但我觉得它是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带来好的，是围棋的对围棋发展有利的。 来，聂老师， 对围棋发展 大度， 大度， 对围棋下的这份儿都大度了。 那您说这个，比如说对围棋发展有利、 嗯， 那么是意味着有些招数？我们人类过去从来没见过， 他确实下了很多招，我们就是匪夷所思的招下了很多， 但是你也认为你也很难去复制他的匪夷子。 我们人是肯定掌握不好，如果下了的话是肯定不行，比如我的学生那下，那要被我骂了呢不可以这么下的。 但是你从他那儿学，那学习到了什么呢？他怎么就能提高了你的水准呢？ 嗯，他关键是后来厉害，就是他，就是他的那个对棋的那个理解啊，和在我们人之上。 他有理解吗？ 因为我认为是有的。 计算。 嗯，他我们的对围棋的理解呢，目前停留在就是人类的现在目前所谓人类最高水平，就停留在我们举个打个比方说是 A 吧。 对。 他已经到 B 啊 C 啊 D 啊以后，那他已经比我们快好多个等级以后去了，就是他的下法，就是他的构思，现在是在我们之上了。他大局观， 大局观， 嗯， 哦，大局观蛮好， 大局观蛮好， 哎， 这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一个标准，大局观。 所以， 他就是我刚才说的局部啊，你看着是不太好。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在大局上呢，还是保持着平衡，就它没有太落后。大局上是，也就是说，在他的电脑里，他这个结果，他之所以这么想，认为这个它是50%，甚至于51%， 可控，可控。 它没有落后。如果这样下，只有40%几，他就不这么下了。 哎，那他比如说人跟人下，有时候可以用点那个阴谋啊。蒙你啊，或者是佯攻啊，哎，引得对方误导对方，你觉得跟他下能来这个吗？ 没有。 但他也会跟你来，他会跟你来这个吗？ 我相信他也不会，就他是你们常说，他是个没有感情的动物，他没这些东西， 没有心理性的东西， 狡猾的东西他没有，他就是一个。 硬碰硬， 正正规规矩矩的， 人家一步一步的。机器人全是正能量， 你这讲的好。 咱们这老有负能量，实在不行了吧？过去我们跟人下棋啊、打牌啊，明着抓一手破牌，但是假装特得意，就是吓唬对方， 对， 一直对方就认输，是吧？这个他就是利用人的这种 所以这个 缺陷嘛。 这个事儿啊，这个聂老师这是在这个围棋这个领域啊，您是领略了这个。但是为什么我就说真正他们计算机专家说这个围棋这个对人工智能来说是个很简单的事儿， 嗯， 并不那么 复杂。有可能。 那真正你现在想，将来可能战争系统，比如说你有美国国防部， 嗯， 对吧？美国有国防部吗？没对，美国国防部，它可能战争本质上也是一个计算，各种资源的一种计算。 如果战争上运用人工智能的话，那就人工智能应该终止了，不能用它了。 太可怕了，那比原子弹还厉害。 对，所以人工智能只能是给人类造福音、造福 的，就是娶个人工智能的媳妇儿。就据说这人工智能的媳妇儿，她会涉及到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她有一点性格小缺陷，这种性格缺陷它是经过计算，就是不能把你惹翻，前提是不能把你惹翻。 哦。 哎，然后呢，人说小吵怡情嘛，就是夫妻之间得小吵一下，然后她可以给你微做一些刁难， 哎，然后隔一段时间呢，他会告诉你，我还有点什么秘密没告诉你的，哦、就是琢磨你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最近我推荐你们看看，有个美剧，美国电视剧叫《西部世界》， 嗯， 很火，就是讲的人工智能， 嗯， 就是讲的啊，就跟那个弄一个迪士尼乐园，但是迪士尼乐园里边都是跟人一样生物机器人， 嗯， 但是这些生物机器人它已经复杂到什么呢？给它进入很多城市，比如说会有感情，会有爱情，连爱你也是一种设定好的一个命令。 嗯， 然后游客进去，真人进去就叭一下打死他们，或者跟他们发生故事，像编电影情节一样。 嗯， 他幻想的这么一个乐园，但是这个事儿里边人们会有很多思考，比方说他就说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无穷的算法在逐渐复杂的过程中， 嗯， 说人类是怎么来的？人类是进化过程当中的意外。 嗯， 是那个遗传呢，咱不是，咱每次父母遗传呢都会变异一点，变异一点，很多变异呢就是优胜劣汰，就被淘汰了，但有些偶然的变异，哎，适于生存，人不就是这么出现的吗？那他的意思就他反正经常发现纰漏和差错，就是这个电脑程式太复杂了以后啊，他在运转过程中啊，它会出现一些偶然的纰漏和差错，而他呢这些纰漏和差错有可能会带来啊，他自己有没有类似于意识的一种东西？他提出这么一种，至少是思考，就是说慢慢的这个算法，因为你想让这个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嘛， 嗯， 越来越像人，但是够复杂了以后， 嗯， 他突然有一天产生了类似于自我意识的一种东西， 嗯， 这玩意儿到了那一天， 你就控制不了它了， 你就控制不了了， 那太可怕了， 就很可怕， 胡作非为那个太可怕了， 而且人类绝对就。不是对手， 所以我就说了，就是他只要有自我意识，他一定先学坏，他不会先学好。人都是先学坏后学好，人类的，其实你从野蛮到文明就是个先学坏后学好的过程嘛。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制止战争？是因为战争是个坏事，大家都意识到了嘛。啊，人一开始就是爱打仗。最简单的事儿，就我想把你的杯子拿过来，你不给我，那我就打你一顿，你就给我了，不就是吗？ 对， 这就是很简单的事儿。 将来可能他得奴役着咱们哈，你不是棋圣吗？陪我下棋玩玩。 除非你能够有一个东西，就是医生不能交给他，就是他的储能系统，就是一个指令断了的能，他就完了。 就怕没电，就怕没电， 就没电， 没电，就像聂奇胜没了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甚至它可以让你更进一步的想，你有什么根据认为您就不是机器人呢？你不是被制造的吗？就是， 那不， 我们这你的大脑里， 我告诉你很容易，我们是碳分子组成的，机器人是硅分子。 哎，那您这工业水平还低。这将来那假如说存在一个造物主的话，问题人这个也是个非常精密复杂的机器，而且人你其实你的大脑里是根据一些程式， 就是计算 ， 人类的， 你是根据很多程式来运转的，包括你的感情，对吧？为什么你看到他就喜欢了？哎，那你。你也没有什么根据说你就一定不是被制造的。 他就不是，他是这样，就是人呢，人跟机器之间的就现在的差距就这一步了，就是处理模糊阶段。模糊阶段，你比如说，什么样子，长成什么样为漂亮，这事儿你要拿文字写，拿数据写的都比较麻烦。就我呢看一眼我就知道，哎，这女孩漂亮。那这个漂亮是你从小接受所有信息的一个直接反应。 嗯。 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东方式的漂亮和西方式的不一样。你比如西方人一看中国那个细眉细眼那女孩，中国人说那多难看那女孩，外国人觉得特漂亮，就是他的信息系统。他在处理这个模糊阶段呢，那我觉得人类的这个过程，人类思维的过程就是把模糊阶段这块拉大缩小的一个过程。如果缩小到零就是计算，纯计算。对与错， 所以 大部分是模糊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感情我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哈，这个聂老师当年中日围棋擂台赛、 嗯、 其实他是有一个情怀做有动力，为国争光嘛，他们那一代的就是运动员就是为国争光。哎，但是您说您面对这个将来机器乃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就过去咱们的很多这种情怀，哎，还 人呢？那就人不跟机器下了，以后机器 吗？ 我弄一机器，聂老师也弄一机器，咱俩机器对机器下，人和人单下，你知道吗？以后比赛就是这么着，你人跟机器这也没意义不大，只是在现在这个探讨机器的这个成就，科学的成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将来全，比如说哈，你以后有一个叫人机大赛的 一个比赛，这就没意义了。 您比如说，您现在要教学生， 嗯， 以后您觉得您会不会让他多跟这个 master 下下？ master 他是不可能拿出来给人类来 玩的， 来教人的，应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成本太高了，就他动一下那个，就是好像是在我听说是几百万美元。 哦， 跟您下这个一盘棋啊？ 几百万美元。 天哪，这么久花着， 所以咱下不上，你想下都下不上，人家不 他那个一千台别的机器都跟着 连机 在动这个。 哦， 就我听说他的，当然我这个数字是 可能 是 大概， 我就反正他那个成本特别的高，他是不能来下，他自个骨子也支持不了， 把谷歌下破产了，虽然赢了60回， 也支持不了。 他这数据太漂亮，就是站在谷歌的角度上，60比0， 他炒作的全世界都 全都准， 没错，这下谷歌股票涨了，是吧？这一局万金，而且是这钱花的其实值。 他这个那个下一盘棋的成本是完全出乎咱们人意料之外的高。